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36点，跌4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68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1，日元113.69，瑞士法郎0.922，加元1.294，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88.88美元，卖出价是1,789.5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的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在北纬20.2度、东经113.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减弱。按照现时预测，雷伊会在今日中午前后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内掠过。随着雷伊靠近广东沿岸，它的强度将继续减弱，除非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否则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机会不大。同雷伊相关的雨带今日会继续影响广东沿岸。此外，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清凉，间中有雨，稍后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9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CIBS 创科女将，初创几辛苦都会顶硬上。 真的有投资者问，你生仔就得啦，你搞咁多嘢做咩啫？我话咁你咪几年后你睇下我做紧啲咩咯。 最后你系赢咗个奖嘅， 赢咗个奖啦！我仲要喺佢面前泣泣痒痒咗一阵。我想话俾你听，我哋做到嘅咯。 坚持自己梦想嘅，仲有一班香港女运动员。节目《腋下女将》为你一一介绍。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蚊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蚊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蚊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蚊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牛 牛 呢隻系牛， 咪牛咯。 马肉冒充牛肉，蜜糖混入廉价糖浆，意大利黑醋，特级初榨橄榄油，食品欺诈事件比比皆是。电视节目《31项世界之蛊惑食材》，追踪食品欺诈集团嘅运作，揭示你买翻嚟嘅食物内里乾坤。星期三晚10点，港台电视31。 呢隻系牛。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全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就真系爽啦，因为又有雨啦，同埋冻冻地嘅早上啊，咁啊，今个呢个冬至啦，今日咧就冬至， 冬就大过年啦，同埋睇下冬天气如何啦，都系凉凉地吓。不过头先咧听咧立落去话，下个礼拜咧仲显著转凉。咁啊，年尾时分好似都印象中差唔多系咁样吓。咁而家仲系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嘅，系一号戒备信号。现时嘅气温系16度啊，5:09，湿度咧94%啊。 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如像风沙，也需兜转。 周润发发哥的《飞沙风中转》现时是一号戒备信号挂起了的。按照现时的预测，雷伊会在今日中午之前后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内掠过。随着雷伊靠近广东沿岸，其强度将会继续减弱。除非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否则发出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 与雷伊相关的雨带今日会继续影响广东沿岸。此外，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吓。咁啊，真系噶，天气咧就有啲嘅变化嘅时候，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就大家要留意啦，尤其是水上活动。咁如果你话系行山嗰啲啊，朝头早咧，有啲人有晨运嘅习惯，行熟咗嗰条路，条路又唔系难行嘅咧，咁啊都仲可以嘅。但系稍微恶劣啲啊，大风啲啦，咁都系唔系几好啦。可能你话，唉，日日行惯啦，唔得啊，要行。咁你可以落楼下嘅地方，如果你有平台花园，又可以行下啦。如果系冇嘅，喺屋企附近嘅地方去行个转。然之后食个早餐咁都 OK 吓，不当然可能咁有啲朋友咧就夜晚好早瞓嘅，咁到起身嘅时候咧个肚都系空溜溜嘅时候咧，感觉唔系好嘅时候咧，都要食少少嘢啊，饮杯暖水好啲啊，咁都系几大风。今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清凉，间中有雨，稍后雨势会减弱，最高温度大概1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会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在未来两三日仍然是有一两阵雨，气温会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会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6%，一号戒备信号是仲系生效的。听住柔和歌曲，一路共度呢个清晨。风啊， 微微凉风在面上细涌，如情人热吻风中送，不知他花容，亦不知他多重，谁会有力量找住那风？悠悠微风，漫步绿柳中，远近也可将种子送。 在世上也可遇。 陶赞新的风是不是微微凉风呢？热带气旋雷伊就会今日横过南海北部并继续减弱，与其相关雨带就会影响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广东沿岸的气温稍为回升，预料有一股强烈的冬季季候风会在圣诞日抵达华南沿岸，下周初该区会显著转冷。咁而家好啦，有九日嘅呢个气温，你会睇得到嘛吓？咁啊喺今日嚟讲咧，就十九，今日嚟讲应该系去到十六至十九。咁而听日咧，22号系十七至23号，同埋24号咧，接近圣诞啦，都系十九至22度之间。去到礼拜六开始咧，就一路轻轻会降翻少少个温度。礼拜六咧就17至21。星期日博圣地咧就14至17度，跟住仲再冷啲嘅咧就喺27号系星期一，都系一个圣诞嘅补假。呢一日啊冻啲啦，暂时预测系12至16度啊。喺跟住嘅礼拜二咧就13至18，星期三就14至19，真系啦，显著啦。头先都话啦，下周咧就开始咧就系会显著转冷。在星期日开始至到星期三的时候，温度是最低会去到12度啊。望望大钟，清晨时间接近5:21的。来自黄海芹《青葱岁月》，想当年后生的时候。年少时， 在昨日青葱岁月，分担实现，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欠宁静，似跌进冷血世间，消耗生命，天天的死拼，懒去讲心声，静待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也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可想起我同回忆这真挚。 在远方闯他一闯，将星光一现，或长空飞过闪耀，成败我不必牵挂，骑着脱缰骏马。记当初曾立志超越人群，自然愿到天涯踏遍异乡，黄边冲迎着那风暴傲翔，为谁伴我攀险尽谁花转瞬一现，醒觉已无言，望有天新的开始，将冲击海浪如潮涌翻过彼岸，前路我不必惊怕，何惧莫测变化。到天涯踏遍异乡，黄天冲迎着那风暴傲翔，为谁伴我攀险尽谁伴我。 人生是一个个阶段的不断的成长，其实每个阶段都可以有梦，每个阶段都可以很精彩，一路是有你的梦的时候去努力慢慢实现，到他日回想的时候，就是刚才了，欧瑞强有少年梦，而之前王海芹的青葱岁月。就快五点半的新闻报道了，有曾路德。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可曾退避？ 骤雨中的阳光， 陪伴你走千里路，行人路过回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雷伊会在中午前后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内掠过。随住雷伊靠近广东沿岸，它的强度会继续减弱，除非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否则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机会不大。天文台又话，同雷伊相关的雨带今日会继续影响广东沿岸，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菲律宾中部和南部日前遭受风暴雷伊吹袭，当地警方表示死亡人数增至375人，超过500人受伤，仍然有超过50人失踪。国防部长表示仍然正在评估灾情，目前最迫切的是运送救援物资给灾民，已经出动飞机和舰艇协助。菲律宾红十字会表示，很多地区的电力和通讯仍然未恢复，食水供应稀少，部分区域建筑物损毁，形容有如二战时期遭受空袭后的场面，甚至更为严重。五眼联盟国家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选举制度的民主元素受侵蚀表达严重关注。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声明是五国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又一例证，亦再次印证五眼联盟的色盲和弱视，他们无视踊跃投票的百万港人，无视五光十色的当选人，无视爱国者治港的新秩序，沉溺在企图搞乱香港以港压华的迷梦中。环球时报社评说，近年来只要是五眼联盟的统一行动，几乎都是攻击污蔑中国，可以下判断，在对待香港事务上，凡是五眼联盟反对的，往往是香港繁荣稳定所需的；凡是五眼联盟支持的，大都包藏他们反中乱港的祸心。从一个意义去讲，五眼联盟发声明谴责，恰恰说明香港做对了。英超赛会和20支球队的代表开会之后，决定不会暂停赛季。英国近期的新冠疫情恶化，多支英超队内都有职球员确诊。过去周末原定的10场联赛赛事，只有4场如期举行。英超赛会发表声明，表示会上意识到很多球队正经历疫情爆发和挑战，但他们的集体意愿是在安全情况下继续目前的赛程安排。另外，英格兰足总同意取消足总杯第三和第四圈的重赛，以腾出更多赛期。如果届时两支球队在90分钟内赛和，就会踢加时甚至12码，即日分胜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32点，跌4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68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2，日元113.66，瑞士法郎0.922，加元1.294，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89.68美元，卖出价是1,790.5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在北纬 20.2 度、东经 113.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减弱。按照现时预测，雷伊会在今日中午前后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内掠过，随着雷伊靠近广东沿岸，它的强度将会继续减弱，除非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否则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机会不大。同雷伊相关的雨带今日会继续影响广东沿岸，此外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清凉，间中有雨，稍后雨势减弱，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Diana Ross 的 Touch Me in the Morning， 这个早上时间5:43，你听的是清晨爽利，我是浅浅佩卿，现时是一号戒备信号是生效的，好少可在这个冬天12月的时候是打风，香港入冬之后就甚少受热带气旋直接威胁，而由1961年至到而家，只有四个热带气旋曾经是在12月份就进入本港的500公里范围。唯一一次要挂波的呢，就是只有1974年的一个叫艾玛那个风。代表雷伊就成为历来是第二次在12月份挂起的台风，也都打破本港历来最迟发出热带气旋警告的纪录。今日天气方面呢，就是多云啦，清凉，间中有雨，稍后雨势会减弱，最高温度大概1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是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呢，仍然是有一两阵雨，气温会是逐渐回升，圣诞日呢，北风会增强，圣诞日呢，就在这个星期六的时候，而下周初呢，天气呢就会显著转凉的，即是今日做冬呢都不够下周初的咁冻，今日做冬的温度是16至19度，而在星期日开始呢的温度呢就一路降低了，星期日就14至17，礼拜一就12度，礼拜二和礼拜三呢最低是13、14度咁样嘅。咁而家温度16度。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是属于低。 细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沿直奔海滩，似拍自己水雨波澜又慢，来又往，动作好刻板，帐篷震开，风吹脸上潇洒，像置身清风间，

谭咏麟嘅雨夜的浪漫。咁啊，有半夜琴日都一路落住雨，落住雨嘅时候咧，就有啲冻嘅感觉吓。现时嘅温度系16度，今日最高19度，今日咧仲系冬至啊，过冬添。咁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公司就已经讲定啊，下昼可以放啦，放早翻去咧就系、是、早啲预备一家人齐齐整整地食饭过冬啦，咁吓。咁冬天咧，好多时即系讲话冬至咧，冻定唔冻咧，就会影响到话系新年冻定唔冻啦。即系老人家嘅说法咧，就话如果冬至咧冇落雨咧，农历新年咧就会落雨；如果冬天咧即系过冬呢一日咧，天气和暖啦，咁农历新年咧就会冻啦。咁究竟系咪咧？咁睇翻一啲记录啦，天文台一啲数据嘅资料讲咧，就喺1884年有记录以来呢，在冬至日录得的最高的气温呢是试过有 26.8 度，当时是1951年。最高的平均温度是22度呢，就在1992和1998。从1884年有记录以来呢，就只有9个冬至日的气温呢是达到24度或者以上。但是以1927年的冬至为例，当时最高温度是 24.9 度，但跟住在那一年，在28年就是的农历新年，最高的气温就去到都是 23.1 度，其实是两个的差别是相差 1.8 度。而同属是过冬热过年都热的年份呢，就是1965年、1979和1998年底的冬至。但跟随着的农历新年呢，那个温差呢都是6度以下的。不过也有些符合那个讲法的例子，就是例如在1992年呢，当年的冬至是 25.4 度，不过跟着个新年呢就 12.1 度的。大家有冇记忆呢？当然冇啦，咁多年都要睇返啲天文台嘅资料。咁嗰时嘅温差足足有 13.3 度。另外喺1890年、1951、1970同1976年其后嘅农历新年呢，都出现过过冬唔冻、过年冻嘅情况。咁相反喺1999年嘅时候呢，就出现过冬冻、过年就唔冻。当年嘅冬至呢，哇，真係而家睇返先知道。我哋都经过噶吓，1999年嘅冬至系 10.2 度，不过喺千禧年嘅农历新年咧，嗰阵时最高嘅气温咧都录得嘅纪录系 20.6 度嘅。咁啊，除咗呢两日有加热啊，亦都有系即系两日有街冻嘅情况。咁所以话过冬冻、过年都冻嘅情况咧，喺1929年嘅冬至嘅气温咧就有 10.7 度，而跟住嗰个新年系。呢啲啫，11.9度，只系相差1.2。咁我哋今日冬至系16度，唔知嚟紧嘅农历年嘅时候会点咧？不过农历年都仲有一段时间。所以有啲时候嘅说法咧，又唔一定系会咁样嘅吓。是啊，天有不测之凤文啊嘛，有啲嘢系预测嘅啫，到嚟嘅时候，佢嚟嘅时候系点，咪接受咯嗬。接近六点钟嘅时间，冬至快乐啊！一班人同你同步过冬。 如果这说话难，别让你太孤单。十二月落叶。漫天的瞬间，热恋无限，谁的双手一转弯，够让你心内平淡。一个人炎冷，拥抱尚未晚，挨不过这极限，用我作你支撑，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步伐太缓慢，当我找到一半，强奋阻碍其难。 一个人下山，风雨特别冷。 同步过冬，一起对付寒风。当天金粉多送， 也必要被逐日快乐的人。 子操纵，面前疾风冰冷面孔，都抵不上这夜仍然抱拥。 我愿说下过，亦带着希望的手信，走过寒冬，拥抱成功。改天想起，这次不算冬。 一语道，风雨不讲感受会知道，日久见人生，患难现前真，现前真。 何必困忧，光迹全手中，希望在明天同步过冬。 挨不过这劫下。愿我在你之中， 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暴雪太转弯，到莫走都要返。阻碍其难， 一个人拿伞， 风会特别慢。 也别要被昨日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疾风冰冷面孔，都抵不上这夜迎面抱拥。 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即是在北纬20.4度、东经113.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方向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继续减弱。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13.2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雨，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吹旋风8至10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6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1900米，有毛毛雨。最后为西沙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7公里。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932点，跌4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68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1，日元113.65，瑞士法郎0.922，加元1.295，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90.5美元，卖出价是179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由香港电台第五台主办的长者年度要闻回顾2021选举结果，将会在12月22号星期三早上11点10分在香港联流节目时段内公布。 到时将会有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医生，以及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蔡海伟先生，同大家揭晓本年度最受社会关注的长者要闻。 关心长者福祉的你，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联流。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你话龙队醒， 我就话凤队劲啦。 究竟边队呢？ 斗牛我自知。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呈现喜悦大格斗。 龙队同凤队嘅成员包括 李龙、何伟玲、梁之杰、阮德昌、 林伟霆、龙玉星、陈希如、李伟涛、 杭德光、李晴恩、蓝伟霆、林嘉希、 黎晓君，仲有邓添乐，将会喺12月23号下午3点喺铜锣湾维园公展会同大家玩游戏、唱粤曲。 到时见。 牛 牛 呢隻系牛， 咪牛咯。 马肉冒充牛肉，蜜糖混入廉价糖浆，意大利黑醋，特级初榨橄榄油，食品欺诈事件比比皆是。电视节目《三十一项世界之蛊惑食材》，追踪食品欺诈集团嘅运作，揭示你买翻嚟嘅食物内里乾坤。星期三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呢隻系牛。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系12月21号，系冬至啊，冬至快乐啊！咁啊，而家系1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嘅。今日天气方面咧，都系凉凉地啦吓，多云清凉，间中有雨，雨稍后咧雨势系减弱嘅。最高温度大概1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在未来两三日仍然是有一两阵雨，气温会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是显著转冷的。现时温度16度，相对湿度96%。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2月21号冬至这一天，在我身边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冬至快乐吓、 啊。大家都是一样。 冬大过年嘛。 没错啦，一家团团圆圆啦，食汤圆 啦。我们开了几集的就是讲这个辨证，就新的题目就说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上次就讲到寒底热底的分别。不过今次呢，我们又转转话题讲吓，崔博士。 是本来想继续讲的，譬如说在中医临床上时时见到那些寒底、熱底或者寒熱的異常問題，咁係咩病呢？不過 最近呢我就接受了一个心脏病人互助组织叫做关心你的心，他们的邀请就担任一个讲座的嘉宾。这个讲座呢就已经啱过了、就在呢12月12号即星期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主讲一个题目叫做中医食疗与心脏健康的讲座的。目的就是等啲公众啦、心脏病友啦，同埋佢哋嘅家属更加了解有关中医点样看待心脏病嘅，同时咧亦都介绍一啲相关嘅食疗啊、汤水等等。 嗱，我知道当日嘅讲座咧就爆满噶啦，但系爆极咧都有限人数系咪？ 坐得200多人。 系咁，所以咧净系得嗰200多人听咧就比较嘥一啲啊，因为呢个话题咧都系同好多朋友息息相关啊。咁所以咧我就建议啊崔博士啦，不如将呢个讲座摆喺我哋清晨爽利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环节度讲埋出去啦，咁样系嘛？ 系啦，真系好多谢阿钱呢个提议，我又都咁谂啦，花咗咁多心思、咁多精力嚟准备个讲座，咁净系讲俾200人听咗，好似有啲嘥。 系啦，咁所以喺呢度好啲，听众多啲啊嘛。 冇错啦，咁我亦都咧，因为将佢搬咗嚟呢度讲咧，就加咗两句顺口溜。 不如先听听你讲。 心脏问题多罗罗，中医食疗或有助。 系咁啊，大家听就知道啦，同你嘅心脏问题有关。咁所以我哋嘅大题目嗰顶帽咧就系中医养生金句之心脏问题篇。呢一排咧就会讲有关心脏嘅嘢。咁而之前嗰个咧症状鉴别篇咧就再压后少少讲翻啦。不过咧又想提一提翻咧，有一次咧就提到咧明代医家张景岳。咁啊，崔博士，你事后话翻俾我听，哎呀，我口快快噏错咗添。 是啊，那个十问歌嘛。咁我再上返网再听返。咦，係喎、我将明代依家张景岳噏咗做张仲景。 係，不过有时呢人有快口啊，会系嘅。 口快快。 係啦，噏咗都唔系好觉，係事后諗下諗下係喎。 係啊，张仲景系东汉嘅医圣㗎嘛。 咁、所以呢就大家唔好介意下，而家我哋喺度更正返先。 真一个字。 好啦，我哋入翻题咧，就讲今日开始咧，就讲呢个心脏问题多罗罗，中医食疗或有助。咁你嗰日嘅讲座咧，其实系分开咗大概啲咩内容啦吓？ 我就列咗呢个讲座嘅大纲，总共咧分开5个部分嘅。 系 第一个部分咧，大家知道心脏病或者包括埋心脑血管病、中风，都同一样嘢叫三高好有关 系。系啦，就系、是。血压高啊，血糖又高啊，血脂又高啊，嗰啲啊嘛， 食嘢喎，钱就系呢三高啦。咁我咧就简单讲下呢三高而家嘅标准定义啦，同埋会引发啲咩风险嘅。 咁另外咧， 第二个部分啦，就系一个现身说法。将我自己由后生到而家一路经历过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等等呢啲咁嘅过程，佢嘅发展同埋我自己点样用中西医学嘅手法咧。去控制， 控制到而家咧，非常之靓仔系咪？ 系好靓仔， 所以 内外都一样。 所以系要经营，要灌溉嘅，系嘛？ 系啊，对啦，咁啊，好想同大家听众咧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经验。第三个部分啦，就介绍一样咧，对身体原来系非常好嘅化学物质。佢个名叫一氧化氮，特别针对啲三高系有好处。咁系咩咧？我都会一一咧。同大家介绍嘅。 咦，咁既然话一氧化氮系好嘢嚟嘅，会唔会有啲食疗方噶？ 系一定有啦。所以会提供一啲食疗咧，系点样可以令到我哋身体产生制造多啲嘅一氧化氮？最后咧，我因为主题系三高啊嘛，同埋心脏病啊嘛，咁所以亦都会提出一啲同三高或者心脏病有关嘅食疗啦。 等大家听咗之后咧，都有一个预防嘅作用喺处吓。 其实讲起心脏病嘅问题，这个关心你的心啊，喺过往十几年咧，都请我咧，或者一年两年咁啊，都做过讲座。其实讲咗十几个有关心脏病嘅讲座啊，有机会我都同大家听众一一介绍。 系啊，咁啊，同埋我谂咧，有虽然系相同嘅内容，但系有唔同嘅嘢咧，就系或者啲数字啊，系咪多咗人患咗呢个心脏病啊等等咧，啲数据就会有年年嘅更正嗬。 系，你讲得啱啦。嗱，我哋讲咗嘅第一部分就话三高对心脏健康嘅影响，其实真系有数字噶。香港卫生署喺2017年做咗一个大型嘅香港人口健康调查，就发现全港15到84岁嘅人士当中，超过咗50%啊，出现最少一项三高嘅症状嘅。 哇，15岁就开始，真系好年轻化， 越嚟越系年轻化噶啦。 咁又或者可能嗰啲咧系遗传都唔定，有部分嗬。 啊，好多人都会因为系遗传噶。 咁即系呢个高胆固醇咧。 都是即常见的一个症状咯，系咪啊？ 对啦，你讲得啱，高胆固醇高成点呢？就是、每两名的受访人士入面就有一个超标噶啦。 哇！ 你想下， 系啊。 而55到64岁的人士更加是高危组别啊，是最高危的。 咁佢哋嘅病发率是几多少？ 超过70%， 即是说10个人当中就有7个是有事，就是这个高危那里吓。 冇错啦，55到64岁嗰啲人士啦。 系。 同时咧，喺呢班人士入边，有28%嘅受访者啊，就患有高血压。另外咧，有8%嘅受访者咧，有埋糖尿病。 嗯。 喺65到84岁嘅年龄层入边咧，系最常见嘅。 嗯，咁嗱。我哋不如逐样分析翻先啦，个三高好唔好啊？首先咧就系血压高啦，好多时啲人有噶啦。咁但系个标准系点样咧？点样为之高咧？吓， 冇错，问得好。嗱，不如咁啊，我列咗个表，阿钱你同我讲出嗰啲血压嘅级别， 嗯， 咁我就讲嗰啲数字俾大家听。 好啊，咁啊，来自睇翻你嘅资料啦，吓，有四项嘅。第一，如果系理想好靓仔嘅血压系点咧？ 我哋分开上压同埋下压啦，即系收缩压同埋舒张压啦，个单位咧。英文就是 mmHg， 即是说几多毫米的水银柱高。 嗯，那理想的血压上压是怎样呢？ 上压就是小过120，下压小过80。 嗯，啊，我都经常在这些数字之内。 恭喜你 了。第二项就是说正常的血压。 上压就是120到129，下压就是80到84。 那第三项就是说正常偏高血压。 这个上压就是130到139，下压呢就是85到89。 是，这些是叫边缘偏高。 是啦是啦。 好啦，真正去到第四项就是高血压啦。 上压就是140或以上，下压就是90或以上。 是，咁大家就心知肚明啦，知道自己属于边项啦。咁如果有高血压嘅话，佢个风险系点呢？ 高血压就会增加中风啊、冠心病啊同埋肾衰竭嘅风险嘅。上压比下压更加能够增加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即上压似乎重要一 点。 举个例子，如果你的上压大过150，冠心病的死亡率就要比你的上压小过112，这个即是正常。 嗯， 那些群组呢是高出4倍。 哇，那我们可能不是记得太多的数字，总之你是高血压呢都危险了。 是啦，尤其是你的上压。 是。 中风的危险机率呢是高4.5倍。而導致到末期腎衰竭的機率是高出5倍的。 那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他那個血壓的要求還更加嚴謹呢？ 講得絕對對。糖尿病患者他上壓上升對心血管病的影響更加厲害，所以對血壓的控制是要求更加嚴格的。 嗯，好了，第二項的三高就是高血糖了，就是糖尿病患者那些要更加留意了。到底嗰个标准系点样咧？点样为之高咧？吓， 嗱，我哋又列咗个表， 嗯， 将啲数字咧就列举出嚟嘅。 咁我哋逐项讲啦。健康人士系点咧？吓， 佢哋嘅血糖值分开三个部分。空腹血糖值有个单位，英文就系 mmol per liter。 嗯， 咁我哋叫单位算啦。健康人士咧就系4.0到5.4。 系。 餐后两小时嘅血糖值咧就系细过7.8。 是，即是因为餐后你吃了东西了嘛。 是啦。还有一个叫糖化血红素，这个就是反映过往3个月那个个体控制血入面的血糖水平， 嗯， 一个指标来的。我们英文叫 HbA1c， 用百分数来代表的。 嗯， 健康人士是 4.0 到 5.6。 是。好啦，如果是前期糖尿病，即是说它是界线位，即未到正式是糖尿病，那些数字是怎样呢？ 空腹血糖值就是 5.6 到 6.9，餐后两小时就7.8到11.0，糖化血红素就5.7到6.4。 咁好啦，确定咗系糖尿病嘅人士又如何呢？ 嗱，佢嘅空腹血糖就系7.0或者以上，餐后两小时就系11.1或者以上，糖化血红素就系6.5或以上啦。 嗯，咁妊娠期嘅糖尿病又点样啊？ 空腹血糖就系大过5.1。餐后两小时呢就大过6.8，糖化血红素呢就大过6.0嘅。 嗯，好啦，如果佢个血糖高嘅话呢，个风险又点呢？ 嗱，高血糖就会引发二型糖尿病噶啦，亦都增加中风、心血管疾病、视网膜病变，甚至失明， 肾病、足部循环和神经系统的病变嘅。 哇，真系牵一发动全身啊！ 吓，系啊，呢啲都系影响全身嘅疾病嚟噶啦。 好啦，三高之一嘅血脂高又点样咧？个定义系又点为之高咧？ 嗱，我哋又定咗个表，咁又分咗几项嘅。 嗯。 咁或者阿钱，你同我读个项目， 好， 我就讲啲数值啦。 好啊，名称咧就来自睇翻你嘅资料。第一个咧就讲总胆固醇。 我哋个单位咧亦都系好似血糖一样 ，minimal per liter 咁嘅。我哋用单位嚟代表啦。 系 总胆固醇正常值系细过5.2。 咁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即系坏胆固醇啦吓。 系啦，或者大街 LDL 咁样啦，大家睇落都知噶啦。 系 咁正常值要细过2.6。而家话咧。如果你理想咧，最好系细过1.8，其实就越低越好添。 系咁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即系话好嘅胆固醇又点啦吓 ？HDL 啦，分开男女嘅，男性咧最好喺1.0或以上，女性咧就系1.3或以上嘅。 啊，即系高啲，譬如有二字嘅都好啦，系嘛？ 系啊，系啊。 仲有啊，成日讲啦，三酸甘油脂又点咧？ 除了胆固醇之外，另外我们血入面身体入面都有另外的脂肪，就叫做三酸甘油脂了。正常值要小过1.7个单位的。 是哇，如果都高那么风险又如何呢？ 高血脂一定是增加中风，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亦都会风险高，肾性的高血压，肾衰竭，心绞痛，心肌梗塞等等的。其实三高呢都有另外一些不同的定义的。 那个标准是怎样？ 目前呢国际上有多个三高的定义的。而呢香港中文大学拿打素护理学院，它通过研究发现国际糖尿病联盟这个定义呢是更加适合中国人群的。可以对心血管疾病作出更好的预测。 是那个定义又怎样呢？ 个定义呢先生有个大前提。就是、有三高的人一定要有大肚腩的。 是大肚腩的多数都有问题的了，是吧？ 即学术上叫做中央型肥胖。 是那大成点呢？ 男士的腰围如果在90公分或以上。 即是大概几寸啊？ 这个大约就是35.4寸 了。那女士呢？ 女士的腰围如果在80公分或以上。 即是大概有几寸呢？ 31.5寸。 哦，那就 是有事的了。 这个是个大前提了。同时呢仲有下列四项其中的两项危险因素。 即四项你中了两项呢都是有事的了。咁边四项呢？ 第一，血压偏高。 咁偏高成点呢？ 上压在130或以上，下压85或以上。 或者如果佢系已经食紧一啲降压药嘅，系咪就系啦？ 系都系啦，因为你要用药物嚟控制嘛。 咁第二项系咩啊？ 空腹血糖偏高。 高成点呢？ 这个就在 5.6 或者以上，或者已经诊断你是患了二型糖尿病了。 哦，第三项呢？ 三酸甘油脂偏高了。 高成点呢？ 就在 1.7 或者以上了。 是，最后那项呢？ 就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叫好胆固醇，偏低。 哦，低成点呢？ 男士呢就在 1.03 或者以下，女士呢就在 1.29 或者以下。又或者咧，而家你要食紧咧一啲降血脂嘅药物啦。 头先所讲嗰四项，如果中咗两项，加埋你嘅腰围系达到头先所讲嗰啲 size 咧，就即系有问题啦，即系三高噶啦，系嘛？ 系三高啦。 好啦，咁啊，头先咧就听晒咧就分析咗三高嗰啲数字啊等等。大家如果唔系太记得咧，唔紧要，随时上香港电台嘅网页咧重温，再听准啲啲数字吓。好啦，如果即系你觉得自己都似乎系差唔多啊，系有，我有咩预防咧？食啲咩好咧？吓， 介绍一个粥俾大家。 啊，咩粥啊？ 芹菜香菇粥，够二人量嘅。 材料又梗系有芹菜啦， 芹菜啦，香菇即系冬菇啦，芹菜就200克，冬菇50克，再加生薏米50克。 系， 我讲一次添，芹菜200克，冬菇50克，生薏米50克。 咁点样整咧？ 先洗净啲材料啦。咁芹菜咧就搣晒啲根同埋啲老叶，将佢切开一橛橛啦。冬菇浸发咗之后就切片啦。咁然之后冻水加埋生薏米，一齐用八碗水煲佢一个钟左右，咁然之后调味就可以食得噶啦。 嗱，用得呢啲材料咧，一定系可以帮助降乜降物，系咪啊？ 系啊，嗱，我哋讲下佢哋个功效先啦。芹菜我哋话平肝清热，香菇咧益气和血，生薏米健脾利湿，咁夹埋晒咧， 可以平肝降压、降血糖、降血脂，就适合边啲人呢？系身体要比较健壮嘅嗰啲人食用就啱啦。 哦，咁身体唔系太好嗰啲就唔啱咯。 冇错啦，如果你平时咧气虚血弱嘅，咁就不宜用呢啲生薏米啊咁寒凉嘅嘢我嚟煲粥啦。 即系唔适宜用吓，咁、我可以譬如头先你所讲嘅材料，我净系摆芹菜同埋冬菇咁咪得咯，系咪 啊？可以噶、甚至你话摆块陈皮落去都得嘅。 系、明白。好啦，咁大家咧就系可以参考一下煲个粥嚟食咯吓。咁下个星期咧就会讲你嗰个大纲嘅内容嘅第二部分啦，系嘛？ 现身说法啦。 系啦，就是、现身说法。阿崔博士点样将个三高整到好靓仔咧？咁 系啊，讲下自己嘅古仔啦。 个外貌都靓仔，系咪？ 多谢你。 好，唔该晒啊，崔博士，冬至快乐，下星期二见咯，吓。 OK， 拜拜，大家冬至快乐，拜拜。 望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紧扣，一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求也得接受。惹着了丝丝哀愁，痴念丝丝了心。 石秀、钟玲玲，心有千千结啊，就住个心嚟到播呢首歌吓。听日咧就系有林思维啦，啊，讲下圣诞节点样拣选食物，又要保持健康咧。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雷伊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按照现时预测，雷伊中午前后喺本港以南200公里内掠过，随住雷伊靠近广东沿岸，佢会继续减弱。除非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否则发出三号强风信号机会不大。天文台又说，同雷伊相关的雨带今日会继续影响广东沿岸，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粉岭有小巴怀疑失控撞向的士站，小巴司机死亡，另外有三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十点，涉事小巴在联和墟街市对开铲上行人路，撞到三名途人之后再撞向的士站。小巴司机身上没有明显伤痕，被送往北区医院时已经失去知觉，其后证实不治。两男一女途人受到轻伤，包括一名12岁男童，清醒送往北区医院治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到访的波兰总统杜达以及立陶宛总统鲁塞达会面，三人呼吁西方国家就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军队，向莫斯科实施更多制裁。泽连斯基表示，三国的共同任务是压制俄罗斯的威胁，保护欧洲免受俄罗斯侵略性的政策影响。对于俄罗斯日前公布同美国同北约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草案， 呼籲北約不要接納新成員，或者在前蘇聯國家建立基地。杜達表明反對，強調絕不能接受這樣的垃圾和最後通牒。歐盟委員會接納歐洲藥品管理局建議，批准向18歲或以上人士接種美國諾亞亞克斯藥廠研發的新冠疫苗，是歐盟通過使用的第五款疫苗。歐洲藥品管理局說，兩項大型研究的數據顯示，諾亞亞克斯疫苗的有效率大約是九成，雖然針對變種病毒的數據有限，但經過徹底評估，管理局認為疫苗數據可靠，符合歐盟標準，因此建議授權向18歲或以上人士注射。諾亞亞克斯表示，將於下個月開始向歐盟27個成員國運送疫苗，作為附運多達2億劑疫苗協議的一部分。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熱帶風暴雷伊已經減弱為一個熱帶低氣壓。在早上6點，雷伊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約220公里，即是在北緯 20.4 度、東經 113.5 度附近，預料向東北或東北偏東移動，時速約25公里，橫過南海北部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清涼，間中有雨，稍後雨勢減弱，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气温逐渐回升，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21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立法会在新选举制度下第一次换届选举，传统建制派大胜，民建联拿到19席，成为最大赢家，非建制派只得到一席。多名现任立法会议员成功连任，只有经民联的张华峰和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落马。一阵会有特写分析立法会新格局。 今次的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的投票率是 30.2%， 亦是回歸以來的最低。而在這個傳統建制派是大勝，非建制派當中只有新思維狄志遠在社福界勝出。我們會請來學者分析一下最新的選舉結果，